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啊，很高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这段时间相信大家都听到了我们超级体验团的加速日记啊这样一个节目，主持人王论论跟主持人宋阳通过我们两个人每天的训练30天的时间，想突破一个我们的10公里的一个最好成绩哈，基本上定在是8月8号，8月8号也是2021年2020啊东京马拉松举办的日子，也是东京奥运会啊，应该叫东京奥运会马拉松项目啊举办的日子，也是东京奥运会结束的闭幕的时间是8月8号，所以我们想在那一天呢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所以这两天我们练得挺辛苦的，北京这两天也桑拿天儿，又下雨又闷的，给我们俩折腾够呛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佳明的巴特，巴特你好。 宋阳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开始的时候就是巴特我们一起开始的啊，中间的过程呢你是不知道。 没有，我也跟着宋阳老师一起去经历这个训练的过程。 对，我跟巴特那个在广安门体育中心，对吧？ 偶遇， 我说哎呀，得那个甲方爸爸金主也在，是吧？ 没有，不是， 我们这个正好一起练了一下哈。那次是在广安门就练了一个间歇，对吧？ 一个压缩800的训练，跑了8组的800米。 你是跑了8组。我只跑了6组，实在是跟不上了。所以今天把巴特请来呢，我觉得叫做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需要总结一下，对吧？把这个数据呢好好的总结一下，好为下一步的这个训练呢然后来做很多的工作。我觉得首先总结第一点呢，就是今天我跟巴特来录一录，就总结一下我这一段时间训练的一个心得。到时候再请这个王论论，他会请这个黄先生，他俩再录一个他的这个心得哈，咱们总结一下。我先说这段时间我的心得，首先我说的是数字的变化，一会儿请巴特给我分析分析我数的。第一，我的最大的变化是热适应值的上升。我记得我一开始在做加速日记第一期训练的时候，当时我的热适应值是16%。啊，给我了，就训练结束之后，我的手表提示给了我一个热适应值16%。当时我还说这个热适应值是干嘛的？到现在1周多过去了，我的热适应值已经到了94%。我觉得上来第一点，在这样一个夏季特别闷热的一个夏天，巴特先来说一说，佳明手表上这个热适应值是一个什么意思？它的上升代表着什么？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它的核心的算法呢还是说基于心率，但是呢手表呢会综合评估当时的训练的天气情况和温度情况，然后结合自己在运动中的运动表现和手表监测到的运动效益，然后去判定出你在这个温度下的适应训练的能力。随着现在北京的天气越来越热，然后也越来越闷，然后也能看到宋阳老师的成绩热适应能力在一点点的飞速提高。 真是飞速提高。 这样的话呢 就 可以。就 最大变化数字是这个。 这样的话呢就是能看出宋阳老师这段时间在这种天气下他能很好的去适应当前天气。在适应天气的同时呢他的训练效果是在有稳步的提升。简单的总结呢就是它能在适应很强的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呢，这种它的训练呢会不受到任何影响，也就是说身体能接受度接受这种强度这种温度的训练带来的负荷。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要不仅是要跟着练，其实还是更多想让大家如何更好的利用 可穿的设备、智能手表，对吧？怎么看这个数据？那能不能这样理解？比如说我们当拿到一个这个智能手表里面有这个功能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训练状态，因为我看在佳明 Connect 里边有我的训练状态。你看我现在在录节目的时候打开这个训练，这个热适应值就下降了。我之前截这个图，我现在的热适应值就是我们录节目的这会儿训练状态热适应值 75%。 但是你看我截的这个图是在我刚刚训练结束之后截下的一个图，我的热适应值已经达到了看 96%。 那怎么用这个数据？当你的热适应值不够高的时候，说明你不太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热环境里边做激烈的运动。 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每个人对热、对闷热天气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耐受程度，那这个会有安全问题吗？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用数字是让我们运动更安全、更科学。比如说，当我的热适应值只有我第一次训练的时候达到16%的话，我就，也就是我不太去支持来做剧烈的在热天里面的运动。比如说，我现在热适应值到96%了，刚才我给巴特看我的截图。那我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我就可以适当的增加我的运动量以及我的训练的强度。 嗯，当然这个是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要基于一个心率监测的一个准确性。 准确性啊。 然后这是前提。然后另外呢，因为刚也讲到每个人对待热适应的耐受力是不同的， 不一样啊。 所以如果是说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只追求健身或者是只追求动一动，减减肥减减脂的情况下呢，还是尽量要去控制一下心率，因为毕竟现在的天气很热，然后湿度很大，稍微的动一动心率就会比平时正常的时候呢要上升的很快。 对， 如果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有差异的，心肺功能也不相同，所以如果是在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说刚开始入门的这些跑友呢或运动爱好者呢，他们呢就建议大家呢就是要在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然后在自己能接受的温度情况下进行一个有计划或者是有目的的训练。 好，所以第一个先跟大家说这个热适应值，因为夏天这会儿这个数字我觉得非常直接啊，因为直接就是夏天里面咱好像家门有没有这个叫做冷适应值有没有就是冬天里面的那冬天的那个我不知道，反而先说这个热适应值，这段时间我们要看这个数字。如果你有这个智能手表，又有这个数据的话，一定要看你的热适应能力哈。我再来说我第二个数字，在通过这段时间的上升，其实是我的最大摄氧量。我之前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没有怎么做规律性的训练以及运动，我的最大摄氧量掉到了48-49。一周多的时间就上升到了目前是51。这个我刚才录节目之前我也跟巴特分享了，你看我的最大摄氧量上升了到51了，这个提示我优秀啊。然后呢按照我这个最大摄氧量的比赛预测，我的 10K 会跑到47分55，这是最大摄氧量的一个提示。那正好巴特再说一说这个最大摄氧量代表了是什么。 最大摄氧量呢，我先把人比做成一个汽车， 一个人比如一个汽车， 对，就是最大摄氧量呢，就是说明自己在运动中氧气和身体和血红蛋白能转换的一个效率。就像我们汽车，比如说我的燃烧效率是100%，当然这个是理想状态， 电动车基本上是100%， 对，但汽油车不可能达到100%，但是我燃烧的效率越高，说明我的发动机的工况，我的功耗就越合理。 明白了。所以这个最大摄氧量其实代表着你身体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然后包括你的血氧以及你空气当中氧气的摄入，转化成动能的这么一个效率。 对， 比如说同样，比如我是51，巴特你是多少？ 我现在是63。 你是63，凭什么你是63？我是51，巴特是63啊，你看看出区别了啊。同样吸进一定量的氧气，就我俩吸进氧气量是一样的，在体内转化成功率输出的时候，你就会比我高10几，我就会低10几，只是咱们简单用数字来比较，是这样。 对，其实这种就是很大家很好去理解这个最大摄氧量的这个意义，就把自己比作成一辆汽车， 然后我和宋阳老师，我们两个是同排量汽车，但是我的燃烧效率会比宋阳老师更经济。 所以换句话说，你会发现很多跑步的人啊，比如说他俩跑的速度是一样的，两个人以同样的一个速度在跑步，其中一个人他的呼吸很轻松，另外一个人的呼吸已经喘成拖拉机那样了，已经那样呼吸了。也就是说，其实更轻松呼吸这个人，他的最大摄氧量应该高于另外一个人，因为那个人需要更多的氧气来支撑他同样的一个运动效率。 对，他消耗的氧气会更高， 更高。 比如说我们同样，我跟宋阳老师都可以以三分的配速去跑完一公里或者是800米，但是因为最大摄氧量的不同，然后我们两个身体的耐受程度也不同，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可能在体态上反映出来的状态就不一样，可能就跑起来，可能相对来讲我现在会稍微的会平顺一点，呼吸节奏也会比较轻快，可能像宋阳老师现在 反正就更费劲， 就是会出现那种大口喘气，就是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就像我们经常开车那个进气不畅，然后就发生那种抖动的那种，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摄氧量它的体现。那这个最大摄氧量通过训练它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对吧？ 对，是要做长期的有氧，高强度的有氧耐力训练。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开始跑步，因为骑车比较多，然后每次呢强度也算中等吧，基本上都是在100公里左右的骑行，一直间断没有停，所以我的最大摄氧量呢，虽然不是在峰值，但是我保持的很好，一直都是在60上下的样子。 峰值是多少？你到过多少？ 我最好的时候是去年疫情在家的那段时间，因为天天，大家都是有很有规律的生活，一直都是在下午固定的时间，下午固定4点，然后大家会去骑骑行台。那段时间最高是应该到了71。 哇，到70了，71了啊！厉害厉害！你看，说到最大摄氧量，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可穿戴设备呢，给我们身体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非常有用啊！你看，它可以直接预测到我的5公里成绩、10公里成绩、半程马拉松成绩、全程马拉松成绩，但是这个不是说非常准啊。你还是可以超过这个他预测的成绩的。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评选，就体育圈有这么一个评选，哪项运动是叫的平均的最大摄氧量是最高的，对吧？我记得之前我跟巴特聊过这个事儿，也叫做世界上最大摄氧量最高的这么一名运动员。 世界上最大摄氧量最高的是一名那个挪威的场地车运动员，是到97.5， 是个女性吧？ 对， 就是你不可思议，你知道，还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场地自行车运动员，到多少？ 九十七点五， 天啊！这个是也有天生的这个成分在里边，也有后天训练努力的这个成分在里边，所以大家就了解了啊。我目前是51，巴特是60多，峰值是71。 但也可能跟就是挪威的纬度有很大的关系。我看排名前十的，世界上排名前十的最大摄氧量的运动员，5位来自挪威， 是吗？你看有一个有意思，就是 VOR Max 是最大摄氧量的一个叫 World Record， 是世界纪录哈，97.5、96、96、93、93、92。92、91、91、89.5，我看有5位来自于挪威，2位来自于美国，一个是瑞典，还有芬兰，还有一个西班牙。西班牙是 Kilian， 排在第10的这个最大摄氧量的是西班牙的 Kilian， 也就是越野天王。 对 ，K 天王 ，K 天王曾经2次背靠背无氧气瓶登珠峰，速攀珠峰。这是 Kilian 干的事啊，他排在第10，他都排在第10，我的天啊，最大摄氧量。好了，这是最大摄氧量这样一个数据啊，我跟大家说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变化。我还要再跟巴特来说这段时间我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叫做我的训练负荷在不断的上升。训练负荷呢，曾经我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加速日记里面给大家解释过，这个训练负荷它是一个总数。就是你之前一周的整个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总数的一个相加，有一个训练负荷的一个值。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训练负荷的值呢，它中间有一条黄线， 这个黄线呢就代表着你的训练的一个区间，这个训练期间它也是不断的变化，是吧？ 嗯， 所以你看在整个的这个加密 Connect 就是软件里边，我们找到七天训练复合，它会有一个小框，中间是一个绿条绿框，那么有一个白色的小点，这个小点就是你每天的这么一个训练的指数，如果你高于这个绿框和低于这个绿框都不好，最好你是在这么一个绿框的当中。这个数字它代表的意义给我们的指导又是什么呢？ 因为说作为宋阳老师呢，因为他现在是在突击训练， 突击， 然后为了八月八号然后去突破10K， 然后最近的训练强度负荷都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呢没有训练的这个压力， 嗯， 然后能明显看到宋阳老师我们两个 嗯 的负荷这个绿色的这个点状是不一样的，宋阳老师呢是明显的呈上扬趋势。 对，你看我最近一直是在那个绿框上方，而且是一个叫做曲线上升的这么一个状况。我看巴特都是在绿框里边。 对，然后我是在绿框里，然后是持续走低的这么一个状态。 你也没走低，大概是一个持平。 持平，然后 略低。 持平略低，然后呢？ 对， 反映出的数据呢？我是406，然后宋阳老师呢是479，然后 749。 749，我这儿呢是很低。然后宋阳老师 我是高， 这很高，因为宋阳老师在突击训练，最近的身体负荷训练负荷很大，做的很多都是高强度的有氧耐力，而我呢最近开始去做低强度的耐力，因为我能明显感觉到我现在的短板是我的血槽太浅，我的长距离耐受程度很差，所以我现在是要在通过一个短就是一个低强度 低强度 长 距离 长距离，我是要把自己的 耐力 变得更强。当然宋阳老师呢因为现在在突击训练，所以他的训练效果呢或者说他的训练负荷呢现在是有点偏高的 偏高，但没办法呀， 因为要紧急的 对这就是没错啊，临时抱佛脚是吧，这个那临时磨刀不快也光是吧。 宋阳老师这样训练是很容易出成绩，但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平时训练的还是有氧是基础，打好基础的同时然后才能跑得更快跑得更远。 对，你知道我在这儿跟巴特聊这个话题啊，我也是想通过我们这30天的一个叫做类似于真人秀真人体验的一个过程，跟大家说究竟什么是科学的一种训练方式。当然你需要佩戴一个智能的一个手表，对吧，一起来做这个科学数据的一个记录。其实我觉得什么是科学的方式，科学最科学的可以用一个词其实叫做稳定。这个稳定是在于你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就是你的训练一定是在一个稳定可控的一个区间里边。如果像这种短时间之内高强度的训练，你知道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伤病。当你的伤病一旦出现的话，你之后的事情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就会变成前功尽弃。所以我在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当然我跟着这个加明，现在我选的是 Jeff 教练，这个 Jeff 就是在你的这个软件里面可以选啊，大概有三个教练可以选，一个老爷子跟他的这么一个训练计划在走。每次训练结束之后，我都目前非常注意一个拉伸，我特别怕因为强度增加了，然后你拉伤了或者受伤了，导致你之后的训练不能进行。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夏天呢温度比较高，心率也比较容易上去，你可能很快的就能冲出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成绩来，但一定要注意训练之后的这个拉伸。 一个是训练恢复，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大家可控的一个范围内。因为我跟大家其实或者我建议大家呢因为我们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越来越差，而且我们的体能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是它是随着年龄增长是越来越走低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要保证自己的状态，就是在年龄增长的同时呢，我们科学有效的训练，然后保证自己的体能是不往下掉，或者是维持住，让自己的身体年龄呢和自己的现实年龄呢成一个反比。 当然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我还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体会非常深啊，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运动可穿戴智能设备的这个里边，它有特别多的运动选项。我突然其实在最近我突然发现真的不能偏科，原来咱上学叫偏科嘛，就你是数理化，你只是数学好，然后你英语不行，语文不行，你整个考试成绩就不行啊。其实人体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只做有氧运动的话，真的会偏科，真的会偏科。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虽然我是跟着 Jeff 教练整个的这个指引，包括什么重复跑坡啊，重复速度跑啊，然后这个十公里的这个节奏跑啊，都得做。我在他的训练间歇，一般他是中间会隔一天，我会有意的去做力量练习，不然的话，真的身体你可能是撑不住。 因为现在能明显感觉到宋阳老师现在一个状态就是绝对力量和绝对速度绝对够快，但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像我骑自行车一样，就是血槽不够，所以目前这段时间呢，可能宋阳老师集中的是在训练他的绝对速度和绝对的力量，然后包括最大摄氧量，还有他跑步的速度是一直都在提升，但是下一个阶段或者是说在保证不偏均衡发展的同时呢，肯定下这一周的重点可能要往长距离有氧耐力去转一转，然后就做更多的都是一些让加长自己血槽，然后多做一些让身体能适应长距离的一些训练为主了。 所以这个例子呢，我觉得从巴特来说，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再说得更通俗易懂一些。说到血槽哈，我们咱玩过游戏啊，原来玩过那个街霸啊，像包括铁拳啊，这个一个人有一个血槽，血槽越长，里面住的血越多，越不容易被打死啊。这个是游戏。我再换一个例子，经常会举，我只举的是往往叫游泳池的一个例子。游泳池里面的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比赛当中的运动表现里的能量。对吧，就是游泳池，首先每个人身上都有个游泳池，游泳池里边蓄水，水满了，然后你比赛是放水的一个过程，训练是蓄水的一个过程。那蓄水的过程就是首先你的游泳池要足够大，你游泳池多大，其实你的训练是取决于你的耐力训练做的有多好，就叫做你的低心率的有氧训练多好。你训练的越好，你的游泳池越大，比如说现在巴特是50米长，对吧，咱深度都一样，50米长30米宽，你是一个大概标准泳池。我现在是一个25米长30米宽这么一个泳池，那我俩开始往里蓄水。蓄水的过程是什么呢？之前我问过这个专业的这个体能教练，他说其实啊，这种节奏跑、快速跑以及绝对力量的训练往往是蓄水的过程，你的有氧训练是挖池子的过程。所以当你的池子已经挖到这么一个状态，我现在是一个蓄水，就往里放水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你会发现当我放满之后，我再往里放是放不进去的，因为我池子就这么大了。但是巴特还可以往里蓄水，你可以往里放更多的水，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往外放水的时候，就开始消耗的时候，你就会比我消耗的时间更长，我可能就消耗到这儿就没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比喻。一个是有氧的一个耐力训练，另外是绝对速度一个无氧的一个训练，一个是挖池子，一个是往里放水。 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比作成电池，然后毫安时的大小，就是我们人身体是耐受程度是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像一块电池，我们的毫安时的储备是不一样的。 对， 当然比如说您储备越大，然后在您使用的时候，然后您就能在同等 功耗的情 况下， 对， 用的时间会更长。 所以呢，这个题是什么？就跟大家来说，如果我们不注重有氧训练的话，你只是做绝对力量的训练，比如每天我出去就跑个5K，也非常快的速度跑5K，每天我都大汗淋漓，你可能练到一定程度，你再怎么练你也上不去了。 对， 因为你的电池容量不够大，你就充满了，但它就这么大，池子水已经放满了，池子这么大，你没挖池子。是吧，要练有氧。但如果你只练有氧也不行，你只挖池子了，你那是特大，你没往里面放水，没蓄水，你没有做力量以及绝对速度的训练也不行。 对，就是身体嘛，就是训练它一个无氧和有氧，都是要结合着去练，必定就是说不光要跑得远， 跑得久还要跑得快吗？ 跑得快，对。今天我们请到嘉宾的巴特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我们这一段时间，尤其是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超体加速日记，我的训练的一个总结啊，给我一些指导指引。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我的指数的上升，最大这个摄氧量的这么一个上升，然后包括我的热适应能力的上升，我的训练负荷的上升。当然巴特又给我了一些指引，在接下来我可能要不仅要做这种绝对力量的训练，还要做一些有氧耐力的这么一个训练，以保证我在8月8号当天的挑战呢有更多的体能储备啊，是吧，来完成这件事儿。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那在这儿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再来做一些预告，我们的超体加速日记呢是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来进行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超体加速日记，听一听王论论他怎么练的，听一听我怎么练的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各位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接着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啊，刚才我说到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嘉宾的巴特来说一说，总结一下这段时间我们的超体加速日记，我们的这个训练内容哈。当然不仅仅是希望大家能够收听我们的嘉宾超体加速日记啊，我们主持人王论论和主持人宋阳在这段时间这么一个训练过程，也希望大家能够运动起来，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对吧？当然也希望您能够啊买上一块这个智能手表，那当然更好了啊，一块智能手表来监测我们身体的各项数据。那么在这一期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跟巴特一起来说一说很多的智能数据，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训练效率、热适应值，包括我的最大摄氧量，其他的这些智能数据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同时怎么去用啊，在界内界外节目中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我就来说我们这个超体加速日记一播出，真的有很多人来问我，我身边的朋友还有这个功能呢，不知道，真的我不夸张，不知道这个加密手表还有这个功能。然后呢，尤其是我的同事，我们体育广播的同事，也是解说这个足球篮球的一些知名解说员，他们也都佩戴这样的手表，说这怎么调，我就给他调出来了。我说你看，你找这个训练，找你的这个你想要的这个跑步时间，你想要这个教练，然后你一点击它就生成了。他说哦，还有这个，好好好，就跟着这个练。练完之后又来找我说，哎，你看我咱俩这个训练怎么他怎么不提示什么什么，就是有很多一些内容在里边。我发现呢，在手表当中的训练的这个模块，它的训练计划是在调整的，就是它是根据你上一次的训练表现来决定你接下来训练的强度。哎，我觉得还真是挺智能的。 对，因为现在手表呢，它不光做到了一个运动数据的一个轨迹跟踪的功能，其实它包括监测人体的生理指标参数，加上运动时候的表现，再加上各种运动数据的采集之后呢，综合评估出当前训练的一个状态，因为包括生理指标监测，它会监测到你前一天晚上的睡眠情况，你的晨脉情况，然后你的身体电量、你的血氧，包括现在可以记录你喝水，然后监测你的呼吸，它能把所有的这些就是非运动期间的生理指标监测记录下来，然后结合你的运动表现给您一个很综合的评估，告诉您这次运动的实际表现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好，就是它不是说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课表，不是说比我花钱我买一个，你看你根据我这个你给我定一课表吧，都出来了，可能这一次定把接下来一个月都定好了，但其实你的身体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对吧？就像我之前节目当中我跟巴特来说，我的热适应值在上升，我的最大摄氧量在上升，我的这个训练负荷在上升，甚至我的目标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对，我一看，哎，表现不错，干脆我别突破四十二分了，我突破四十分。开玩笑啊，还是四十二分。就是我说，其实我们的身体指数在不断变化。那么一个优秀的教练，他其实是根据你的变化，不断的在调整你接下来的训练内容。 对，因为我也跟过专业队去训练，然后帮他们去调过设备。其实，有了智能的可穿戴智能设备呢，专业的教练呢，其实他就并不像原来似的只凭经验去调整运动员的状态，他会根据监测到的所有运动员的训练信息、生理指标信息，然后根据运动员当前的情况去做出一个分析判断，然后告诉运动员在如何去备赛，或者在如何去调整他的训练状态。就像我们现在，举个例子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瞄着打了，并不是像原来那个打着瞄，就是它是另外一个状态了。 对，你说这个非常好，你看打着瞄瞄着打啊，这个比喻非常好。我再说一个，曾经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大概也在五六年前的一个纪录片，它讲的是。当时美国的这个橄榄职业橄榄球队的运动员，他们在这个比赛的间歇期，就是像人家比赛有赛期嘛，赛期有中间休息人，你看我们中超也一样，中超有中间的休息期，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体状态？那个现在他真的是很有意思，说那些橄榄球员啊，就是在当地的橄榄球员，他们是很职业化的。这个职业化是什么意思？就是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他们这个球队比不像我们这个一集中好，你就不能回家，不是这意思啊。他每天也回家，早上上班，你就从家出门开着车去训练了，然后呢，训练完之后晚上你该回家回家，然后该打比赛打比赛，然后比赛周间呢是由球队来进行安排。那么到了比赛的间歇期，纯凭个人的你的这个训练还是不训练。所以就有很多球员，他们说：“哎呀，我要保持状态，我要训练。”那么自己找教练，他们自己找自己的体能，他们要自己付费。所以很多球员就找到了一个训练机构。那个训练机构，我看完之后，当时我是觉得太先进了。他呢每天的调整，包括这个运动员的饮食，从他的饮食，从喝的每一杯饮料，都算在他每天的训练当中的内容。而且每个人喝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跟巴特我俩训练，可能好训练完之后一人一个加德勒或者一人一个红牛，咱俩都是一样的啊。在那里边训练，每一位运动员喝到的东西都是专门根据他这一天的身体指标来调配出来的，克重都不一样，里边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根据他这一天的训练指标，包括他的汗液分析啊，他的这个整个训练状态，他的这个心率，然后给他上不同的项目。我说：“哎呀，这是太高科技了！这是大概五年前看到一个训练的，就是职业运动员训练的一个过程。但你看现在，我们普通人其实你通过一款运动手表、一个可穿的设备，多多少少是往着那个方向去前进的。我们也可以做到监测我们的身体指标和数据，然后来应对调整我们不同的一个训练计划。也挺有意思。” 对，就是训练，其实包括我们平时生活，其实训练很简单，就是一靠吃二靠练嘛。然后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然后每个人的那个，就是能对运动强度的接受能力也不同。所以呢，每个人的训练计划，或者每个人的根据每个人的目标，然后或者根据每个人，是他想备赛还是他想健身，的目的不同，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很强的目的性。或者有很强的依据性去进行一个调整一个训练。 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我们叫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刚才巴特你说的，就是瞄着打， 对 吧，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目标，很快的时间之内我们就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是说我们通过长时间的训练然后再想一想我们需要什么目标，现在都很直接。原来咱们叫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现在更多的很多单位和个人都定都是两周计划，是吧，就是你的目标时间更短，我们做所有工作都更加的有效，这是所有人社会进步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那到这个可穿戴设备的数据当中，就来说其中一个数据，有一个数据叫做汗液流失，叫体液流失量，这个我看也是在 最近推出了一个功能，这个体液流失量它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它又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呢，有，我怎么举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减肥，或者我们做了40分钟的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之后呢，我们去称体重， 称体重， 然后发现体重比在运动之前可能会掉1到2斤。其实减掉的并不是我们的脂肪，是消耗掉我们人体的中的水 水分。 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手表呢是通过你运动监测你的运动强度和你的心率变化，然后去测算出你再次运动消耗的水分，因为我们要消耗多少就是要补充多少。这样的话呢，我们不是要光看这个体重下降了多少，我们是要在不停的去补水，然后再去，因为有了水分或者是我们在喝很多的电解质饮料，这样的话保证我们在能控制我们自己运动强度的同时还要保证我们的恢复。这样的话呢就会提示我们不光要消耗了多少水，我们还要补充多少水。 所以现在这个手表有个新功能叫提示喝水，是吧，有个每天喝水量的提示。 对， 这个提示它是根据你是自己设的这么一个指标，还是说根据就我们之前运动指标来测算出来一个喝水量？ 这个喝水量呢是自己去输入的，然后根据自己，当然每天都说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做不到，所以呢每次呢像我的手表呢，我就把每天喝水量呢我就给标成两升、 哦、 然后就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停的要提示我要不喝水，然后提示我一下我就去接一杯水喝。 它会提示吗？ 会提示的。 那它按照什么时间来提示？就是你把喝水时间也设定上来吗？还是它自动？ 然后设定完，比如说我设定完2升水之后呢，我会设定我一个水杯的一个大小，比如说5毫升、 哦、5毫升啊、嗯。 然后它会基本上它就会根据你的接完这次水的时间呢，然后去根据你的消耗情况呢，然后去进行一个 喝水提示， 就是提示。它当然这个不是很智能，这个它是会以结合着时间去测算。但其实呢，就是有这功能之后呢，我就会更注意我这个喝水的这个量。 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数据并不是说它一定精准到每一个点都非常的精准，其实更多的数据是代表了一种提示啊。比如说你看在这个手表中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你该动动了。 对，久坐提醒。 我就把这个久坐提醒给打开了，就是你该动一动了，是吧，时不时的他就提醒我，哎，你该动一动了。我一看呢，有的时候我也不会动啊，不是说一看我就马上开始动，但我知道我久坐的时间比较长了。 对，坐的时间比较长，像比如说每天我要开的那个久坐提醒，还有每天那个步数监测， 爬 楼的监测。 对， 比如说如果是我最近北京老下雨，如果不能锻炼的话呢，我这样的话我就最起码我能知道我一天最基础的消耗，因为比如说我知道我一天的卡路里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代谢，然后我还知道我大概比如说每天我要设定我的目标是1万步，然后要爬30层楼，如果是在没有像天气这种不理想天气情况下呢，我就知道我要把这些我设定的这些小目标都要完成。这样的话呢，在没有训练的同时呢，也要保证自己的身体机能不往下掉。 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这么一个数据哈。我看这个数据也是最近加上，原来呢都有一个睡眠啊。如果说你有这个智能可穿戴这个智能的这个穿戴设备啊，一般都会记录一下你的睡眠。睡眠呢最早的这个数据呢，就不要最早，原来数据呢是有一个时间，你一共睡了多长时间，然后在时间里面呢有一个深度睡眠，一个浅度睡眠，一个快速眼动，还有一个清醒，大概是分成这四块啊，每一个它都把时间给你记录起来了。之前我们说过深度睡眠呢，就是我一直睡得很沉嘛，叫深度睡眠，深度睡眠时间越长越好。浅睡呢，反正你也反正睡着了啊，这个反正没那么深。快速眼动应该就没睡着。 就是一般的快速眼动就是大家在做梦嘛。 啊，就在做梦是吧？那我看我每天都做梦，但是第二天早上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梦。清醒还有一个清醒时间。我看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睡眠分数。这个挺有意思的。现在加了一个睡眠分数，你看 我看了一下我昨天的睡眠分数是84分， 那睡得蛮好的。 他说良好良好，他给我的解释是睡眠充足和恢复良好，白天在压力与休息和恢复之间取得了平衡，这有助于改善你的睡眠质量，还给我做一个新的一个提示。这个分数又是怎么算的？加这么一个功能也挺有意思的啊。 因为这个功能是新加的， 新加的。 从之前呢，从每天的睡眠监测呢，只能看自己的深度睡眠 时间 的浅， 对， 只能看各项睡眠指数的时间。 时间 有了这个分析之后呢，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评估。当然，我如果是说只看睡眠的分数呢，我昨天因为回家很晚，睡得也不是很好，但是有了这个睡眠分数的提醒之后呢，就要更好的去告诉自己，我要按时睡觉，然后要注意休息。因为每次只看睡觉数据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直观，或者 对我不太懂啊， 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义，比如说，没有一个很好的数据去说明我到底是深度睡眠睡多久是好的，然后我浅睡眠多久是好的，或者我睡眠的总时长多久是好的，这个它没有一个分数去给自己这个 定义， 去做一个定义，去做一个评估。 对，是不是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好像也不是。 对， 嗯， 就是睡觉嘛，就是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的过程。当然，有了睡觉的数据提示之后呢，我就知道我这次睡觉恢复的情况是什么样，然后我可以根据我的恢复情况，然后再去调整明天的训练或者明天的工作。 对， 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更好的让自己知道我接下来要的，我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我接下来要面对的训练和工作的强度。这样的话呢，可以去一个很好的去做一个调整。这样的话呢，每天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准备，早上一起来之后能看到自己的一个睡眠指数，看到自己的这个睡眠提示之后呢，就可以分配自己今天要做的事情 啊。所以呢，有了这些数据支撑啊，我们要用起来。我觉得现在我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啊？我就说拿我来举一个例子，我现在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有了，有的数据呢能起到作用，有的数据呢，或者说70%-80%的数据，我没有把它加以使用，就是这些数字给了我之后，我没有指导我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当我们有了一款智能可穿戴设备之后，这些数据给你的同时，你要把它用起来，我觉得才好。如果没有用起来呢，多多少少有点可惜。当然也会出现，就是数据的指示跟你的感觉不能100%的对上，对吧？ 现在以目前手表的技术功能，其实，我个人已经能感觉到，就是说它的提示的数据和自己的体感基本上是能90%以上是吻合的，然后另外呢，有了更多数据的监测呢，然后把这个运动手表已经跳脱出它只是一个监测运动数据的一个功能，它把生理数据和运动数据结合到一起之后呢，每天呢我就会根据监测的情况去知道自己的消耗，自己要怎么恢复，一个是睡眠，一个是吃，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合理的休息，合理的饮食，这样的话呢把自己的身体呢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对，刚才说了睡眠的分数，其实我们之前说过身体电量，对吧？这个身体电量呢，它也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就是说跟一个电池充电一样，我们现在身体充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电量了啊？你看我昨天的这个记录是充了83的电啊。那我每天早上起来，根据这个电量呢，我会看一下我今天我要做的事儿，比如说今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训练量。或者训练任务我要去完成，比如说10公里的一个快速跑，我一看我充电充满了，我就会非常有信心的去完成这项工作。如果发现我充电是充了50%没充满，我就有点心慌啊，就代表其实没有休息好。这个身体电量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身体状态的一个指数的参考。 对，就可以看一下自己在上一次运动完之后自己的一个恢复情况。当然身体电量也是一个很好综合自己评估自己现在当前身体状态的一个数值。 再说另外一个叫压力分数，这个咱给解释一下啊。压力分数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压力分数呢，其实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说的专业点，就是看监测自己的心率变异度。其实比如说 心率变异度啊， 就是比如说我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其实我的心跳其实是很缓慢的一个状态。其实怎么去形容这个状态呢，就是 你的节奏比较稳吧。 我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我的心跳也是比较放松的， 放松以及稳定。嗯， 当然比如说老板突然找我，或者有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心慌了， 对，然后可能心里在打小鼓，然后自己的那个就是他的心率，就是每一次的波动呢，开始就是变得频率就越又紧又密。这样的话呢，通过心率的变化呢，就可以去判定出现在的当前的压力。 嗯，也是根据心率来走的。 对，在咱们在一个很放松很安逸的一个状态下，其实心率是很平缓，每心就是心跳每一次的间隔也是很放松，不是像那种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做一个高强度有氧耐力运动或者做一个冲刺跑的时候，它在一个很高的区间，然后很快的一个就是跳动一个状态，就像我们开汽车一个怠速状态和一个踩到红线区这个发动机的这个运动状态， 哎，对， 不一样的。 我能理解，我相信听众朋友也能够理解，就是咱们有一句话叫出冷汗，出汗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运动时候会出汗，为什么有一个话叫出冷汗呢？啊，你一旦听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你突然想起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或者觉得什么一个事情特别危险，呀，你就浑身出了一个汗，我们把它叫做出冷汗。人为什么会出汗？其实我们出汗的过程是一个叫做体温调节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你出汗会带走身上的这过热的体温，让我们的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体温状态。什么时候出汗？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然后以及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会出汗。那其实出汗为什么会出汗呢？就是我们的心率，当你的心率到了一定的阶段，你就会出汗，所以我们叫有氧运动嘛。你没出汗呢，是吧？你的心率还不到，有的时候你心率过猛了，叫已经突破你的有氧心率到无氧状态，你也会大范围的这么一个出汗。出冷汗的过程就是咱没运动，也不热，我坐在空调房里面，突然听到一个很震惊的这么一个消息，心有余悸，你发现你出汗了。其实那会儿你的心率也非常高，心率非常高，压力非常大，因为你的心率高，从而带动了你生理上的这么一个出汗的一个反应，你就会出汗。大概的解释吧。 对，就像中国那个成语忐忑不安， 忐忑不安， 用这种心情其实就是能反映出自己当前的心理压力就蛮大的。 对，所以如果你带上一款这个叫做智能可穿戴设备或者一个智能手表的话，这会儿你在监测的话，就发现你的压力值会非常大，就是反映出我们来解释这个压力值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根据你的心率来算的，对吧？这个我们今天说了很多智能可穿戴设备啊，大概其的内容呢，基本上给大家解释到了，还有很多什么血氧含量啊、血氧饱和度，还有呼吸啊，这个呼吸也呢也在里面有所反应，卡路里这个不用说了，步数啊、心率啊，这个都有很多。当然还有很多的数据指数是在运动当中，就你选择一个运动项目，它才会跳出来的，比如说你的步频啊。不服啊，对吧，等等等等，你的海拔上升啊，温度啊，它都会在你选择个运动项目的时候把这些数据来给你带出来，平时是没有的。所以这期的界内界外呢，我们请来自于加明的巴特先给我们说一些这些基础数据的分析，等我再运动一周啊，我再做总结的时候，咱们再来说，一个是看看我的指数还有哪些变化，再来说一说在运动时候运动状态里边智能可穿戴设备给我们提供的哪些有帮助的数据，怎么用怎么看。 就是这期呢我们先了解了一下宋雅老师的叫基础参数 啊，基础参数 或者说叫一个 运动一周以后叫做跟着这个手表运动一周以后的参数，基础参数。 对，然后呢我们下周呢下期呢我们再看宋雅老师的表现统计。 那表现统计。好，那这期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巴特，谢谢巴特啊。 感谢宋雅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 对，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我是宋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